歌真的是一座巨大的音乐宝库啊。我们听到这是斯琴格日乐在2003年的专辑《寻找》当中翻唱蒙古族民歌《蓝瓦顶的寺庙》，编曲人是伍佰。一周音乐大事记，在8月7号我们关注到的是2009年蔡琴的《爱像一首歌》专辑，他用天鹅绒般的嗓音来重新演绎了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经典作品，让源远流长的好歌更加的历久弥新。我选了翻唱马兆骏的这首《微风往事》，蔡琴。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爱情，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 2008年8月8号，令全球华人骄傲的北京奥运会在我们家门口举办。这首歌《千山万水》收录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专辑当中，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演唱。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一周音乐大师集哈。接下来8月9号，2002年的这一天呢 ，DT 陶喆推出了非常重要一张专辑，叫做《黑色柳丁》啊。虽然这张唱片以摇滚风和暗色调为基础，但也收录了多首词曲俱佳的流行之作。我选择这首歌，非常纯洁、很美好的情歌，《Angel》，陶喆。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只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 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地血一般已重伤， 够重伤。 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 我要听。 我也是场硬仗，挫折变成大仗，今天雨亦半张，你是偶像。 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机，腰肢君必须重口味。长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雨亦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胸肌腹肌心肌，腰肢君必须重口味。 非常复古啊，有八十年代感觉的一首歌，陈奕迅向谭咏麟致敬的重口味。 世界突然定境，过去是全梦想，牺牲对付创伤，痛着发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泣，绝泣，绝泣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脆弱要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最毒的分手也细腻。 收录在2012年8月10日发表的 3MM 专辑。陈奕迅呢，有一些唱片的名字真的是搞不懂什么意思啊，都用英文缩写的方式，比如说 SQM 啊，有人说这个粤语叫哈喉哈敏呢，黑口黑面，普通话叫好好好卖。这个 3MM 的意思呢是 Three Married Men 啊，这是他跟 Swing 组合合作的专辑啊，是 Ethan、Eric Cohn 和 Gerald 都是已婚男人，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名字啊。好，同样是8月10日，2010年 ，Carrie 蒙蒙妹推出宝贝专辑，大多以作曲或者是制作人身份出现的张亚东呢，这一次破天荒交出了一首歌词。蒙蒙妹也是第一次根据歌词在谱曲，两个人打破了创作的惯性，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我们来听一下，获得中国榜年度专辑的主打歌《宝贝》。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到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深吸，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世界忽然间不美。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周蕙《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第十九位，毛不易《一荤一素》。 月儿明，风儿轻。 第十八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业，不可在道路上飞耶。 第十七位，张碧晨《见与不见》。第十六位，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 不明白我要的爱。 第十五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 如梦如电似幻。 第十四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第十三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 谁的传歌唱的深夜。 第十二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真能分，用词挑战，要观后感。 第十一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本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同时要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随着模式口南小街和主街中段改造完毕，石景山区将在该地区植入民俗文化元素，建设一批以模式口四合院博物馆、法海寺数字博物馆、承恩寺燕京八绝博物馆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群。未来呢，模式口地区不仅将再现京西古道神韵，还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京西的民俗历史文化。通州区宋庄镇日前启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50多位民间艺术家将分别赴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开展中国绘画、中国书法、舞蹈、设计、中国民乐、传统手工艺等交流项目，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交流活动中多以特色文化为主，首场展览将于8月11号在波兰维斯图拉大学启动，以时代的记忆为主题，通过中华文化艺术的变革，带有时代印记的绘画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展现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国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和变化。最后一场活动将于10月15号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结束，主题是爱我中华，通过中华传统民乐演奏、俄罗斯传统舞蹈表演、中俄双语朗诵两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音乐诗歌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国榜一周音乐大师记。我们这个时段从8月11号开始，首先关注去年的专辑潘玮柏《异类》啊，这是他在2014年不慎受伤之后重回歌坛的力作。另外，有了在中国有嘻哈担任明星制作人，也让这张专辑广受关注啊。潘玮柏 Coming Home。 重新介绍，就不用太多指教，三秒钟之内就给人了，带着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烫人间欲火燃烧，血色漫漫，但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请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你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睁开双眼 I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起身上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 I'm a young OG、啊、你的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me go home now，

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这样一起走到最后。 方大同2009年8月11号发表专辑《克拉斯克》啊，将对他带来一些很重要影响的歌曲重新来演绎，有欧美经典也有中文的一些老歌。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文流行歌曲，方大同选出了两首一首是 Rebin， 就是王菲的红豆，另外一首就是刚刚我播放给大家的 Remember， 张惠妹的记得。一周音乐大事记，8月12号，首先关注到2010年王力宏18般武艺专辑，18般武艺样样精通，除了在音乐上有更多的花样，而且也是他接触影视之后的一些感触。专辑当中多首歌都是来自他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我们来听这首超级卡拉 OK 的《你不知道的事》。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我却没捉紧你。 是 周笔畅《无人岛》这一版呢，收录在2006年8月12号发表周笔畅第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里哈。Jay Chong、孔令奇和崔维凯三位音乐人合力打造，有着10多年前复古时尚的潮流指标。那最近新版的《无人岛》呢，在中国榜 Top 40上榜，来自他今年的重命名 Rename 专辑哈，将他这首歌改头换面重新制作。好，继续停留在8月12号，接下来关注到的是2005年这一天，南拳妈妈的二号餐啊。在上一张南拳妈妈的夏天里面，有一首歌叫香草把铺，那这一张有类似消夏解暑童年冷饮的歌曲叫橘子汽水，来送你一瓶。 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下情人一场的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这样牵着你一起走， 没有就是 喜欢你偷瞄着我， 汽水来自南拳妈妈2005年8月12号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二号餐》。这张专辑对于南拳妈妈这个组合来说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啊！他们进行了第一次人员调整，张杰和 Lara 的加入呢，让南拳妈妈从一个周杰伦兄弟团变成了更有偶像感的团体。第二代成员呢，也是在一起时间最长、最有知名度的一代南拳妈妈。另外跟二号才同一天发表还有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的有一天我会，这其中收录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影视剧的歌曲以及蔡淳佳所参与的活动的主题曲，但最具知名度的当然是同名主打歌有一天我会哈、啊。张琼瑶这个名字哈、啊，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是这首歌啊80年代的首唱版本，但是蔡淳佳的这个翻唱版更加深入人心。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卡拉 OK 有一天我会。 有些事我没说，但我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会擦上翅膀飞，有一天我会张开双眼看，有一天我会见到我的梦中有谁，有一天我会飞过世界的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 新歌二号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新歌三号小鬼 Unicorn。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101卡路里。新歌五号许魏洲橙色天空。新歌六号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新歌七号李宇尘土。 飘飘的随着年华自由我想。 新歌八号王一浩一号情人。 黑夜有白天等待。 新歌九号为微而空缺。 我的心总是空着一页，借口怎么填都有极限。 新歌十号幸福北路乐队幸福北路。 幸福北路，幸福北路。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来到全新一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今天呢是本周中国网 Top 40新歌推荐的单元，我们一共有10首新歌，希望和你来一见钟情，有点像相亲的节目啊。好，首先新歌一号呢，他之前很多年前有一首魔性十足的歌曲叫做菠萝菠萝蜜哈，现在已经距离有12年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他这个产后复出的最新的快乐的单曲啊，那就是快乐，那就是谢娜的那马兰山国际破解谢娜。这首歌跟他性格一样，充满了阳光与快乐，那就是快乐。谢娜新歌一号来送给你们。 笑容的保鲜期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他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就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着阴阳阳光的星落。所以的家园必须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用微笑涂鸦生命的彩色。微光的魔咒我也不会丢掉洒脱，每一页剧本都由我掌握。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是快乐。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是快乐。笑容的保鲜期多久呢？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他是忠诚的守卫者。嘿，暴风雨呼啸而过去。 曲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带着不畏洗礼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与命运四两七九报应。快乐的爱的记录，快乐的回忆，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用微笑涂鸦生命的彩色。伟大的付出，我也不会丢掉洒脱，每一页剧本都由我掌握。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起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新歌一号是谢娜，那就是快乐。我记得很多年前曾经有一本书叫《那么快乐》，这个谢娜的那啊，所以呢可以造出无数的这个词来哈。新歌二号是阿杜，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当年在海蝶时期的老同事老战友林一凤作词，洪俊阳作曲的一首《门后》，以门的意象重返旧梦，也属于青春期的一种困惑啊，表达出来。我们来听阿杜。 无憾的少年一遍一遍回头，脸上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后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再少年，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

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干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拍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卡路里来自火箭少女101啊，如果看过电影《西红柿首富》，对这首歌呢并不陌生。为了号召大家减肥，沈腾所扮演的王多鱼发广告，减肥成功就可以返现啊，兴起了全城的减肥热。作为电影插曲，跟电影一样无厘头的歌词啊，但是却孕育了很多励志的成分在里面啊。减肥不仅是为了形体美，也是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啊。燃烧我的卡路里，我现在也在减肥当中，祝我成功吧。好，新歌五号，这位演唱者，这位创作人，今天下午刚刚看到他啊来做客我的节目，我今天录制了对他的专访，很快就会在节目当中播放给大家。嗯，作为这个周杰伦的小迷弟呢，去年他演唱了周董为他打造的《时光之虚》，这次邀请到了方文山来填词，由许维洲本人来作曲。我们来听，这是 The Time 许维洲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橙色天空》，新歌五号。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沉重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月辉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很浓，我们记着这脸相逢，一路

处是我家。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本是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同时要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因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东部大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日本电影《小偷家族》于上周五上映，立即引发了业内和影迷圈的狂欢，成为双休日社交媒体的刷屏词，甚至还有影迷围绕该片导演石之愈和的名字写段子。该片围绕了一个拼凑家庭的故事展开，以石之愈和一贯温柔平和的风格展现了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也刺痛了观众的心。目前这部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4500万元，如果没有意外，将会刷新日本真人电影在中国市场票房的新纪录。记录长江第一大支流嘉陵江的大型纪录片《嘉陵江》近日开机，指导过《中国三峡》和《新三峡》的著名纪录片导演杨淑华担任总导演。杨淑华表示，摄制组将从嘉陵江的源头陕西省宝鸡市奉县一路拍摄到重庆市朝天门码头，全程涵盖三个省和一个直辖市，全方位地展现嘉陵江流域的风土人情。十集超高清纪录片将全景展示嘉陵江沿线各地区的风情风貌，在国内主流电视台和主流网络媒体播出。30到50集的微纪录短片也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新移动媒体的发展趋势，全面贴合观众碎片化即时性的收视特性而量身打造的微纪录系列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九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

一层一层叠起的雪花，落满柴火堆，压弯了老树枝呀，你跑啊跳啊，过着旧年华，洋洋洒洒，那片花里曾平凡却挺拔，花已经透是你最早前楼的家，你眼睛披了纱，一遍遍呢喃说认得他， 李宇的尘土，本周中国网 Top 40打榜的七号新歌，选自他这个月刚发表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浮世游啊。这是描写暮色黄昏老人心境的一首歌。李宇呢之前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姐姐啊，在榜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真的是蛮有才华的一位女生。新歌八号叫王一浩啊，他其实就是 MSC 男团唱跳男团的团长王浩，这两年单飞啊，改名叫做王一浩啊。这首歌呢选自他的今年单飞的 EP， 就叫做一号情人，娃娃作曲，李芳蕊作词，王一浩。 你眼里的纯白，还有对我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猜不到未来，心的方向没变，春雨在车身人海，到那天到哪里的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依靠情人，永远在黑夜又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那是一张熟悉没有人记载，我们最初坚固的在车站尘海，到那天到哪里到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路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黑夜又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那是一种熟悉没有人记载，我们最初坚固 王一浩，一号情人。这首歌呢叫做《空缺》，来自一位叫魏巍儿的歌手啊，他模特出身，然后当歌手，然后跨界当演员啊，这来自他的首张专辑《迟到四年》的专辑啊。新歌十号也是第一次来认识，来自西安的一支乐队叫幸福北路乐队，演唱的就叫做《幸福北路城市民谣》啊。来听听还有当地的方言在里面。 坐在一辆开往幸福北路的车上，车里的人们神色匆忙，你来我又望，我望着车窗外，我百合花在开放，这是一个多情的九月。看见车站上站着一个漂亮的女娃，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幸福的牵挂，不知道她在想些啥，可能她想早点回家，或许她就要见到她心爱的男娃。站牌下总有很多人在静静地等待，还有人下了车后默默离开，他们清晨从这里出发，在傍晚时回来，每天看着我太阳升起落下。 我最心爱的姑娘就住在幸福北路，她在这里长大，也在这儿把青春都留下。这生活是个舞台，有人欢喜有人悲哀，但最终都会在时光中等待。我们都在寻找着自己心中的那份真爱，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真爱已不存在。那个站牌下的女孩还在等待她心爱的男孩，能带她一起去想象中的未来。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匆匆忙忙，没有人看到百合花正在开放，他们沉默地站在路旁，赶往下一个地方，都忘了这人生它只是场过往。幸福北路，幸福北路，那棵老槐树还是那么的孤独。幸福北路，幸福北路，再也看不到姑娘和小伙儿的脚步。 我刚刚查了一下，西安确实有幸福北路，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有幸福北路啊。这是2011年成军的城市民谣乐团幸福北路乐队的幸福北路。 幸福北路， 本周新歌十号。 幸福北路，幸福北路，它只不过是一条路。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九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八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So baby。 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唱和久久。 第六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五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忍着。 第四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三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二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节目要结束了，我想送一首我近期喜欢的新歌，也让我们要回到自己年少有为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不自卑，是不是有很多的感情就可以好好的牢牢抓住在自己的手里呢？当然了，什么都不可能再回去了，还好有歌有旋律，记住了我们年少有为的瞬间。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心